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随着尘烟淡淡

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今

异乡漂浮在半空的湖湾，唤醒美好的游览。天幕闪耀虽短，幸福的召唤，把夜沉的风管，静待我起缓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不中用尽番简谱。 的悲盼，庸人揽卷，苦等。 欣然看破。多少次错过又来，多少次爱过再爱，直到拥有才明白，我的爱已不再爱。 No No 朋友，请与我学完这一杯酒，我情愿孤单，却清醒地走出门口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